第六集，巨龙之魂。与塞纳留斯一样，考雷斯特拉兹同样决定全力以赴抗击燃烧军团。此时他正在巨龙军团的领地上空翱翔，俯瞰同伴们定居的这片山岭，寻觅着他们的踪迹。在这场漫长的飞行途中，考雷斯特拉兹想了很多，近来巨龙们全都无一例外地保持沉默，让他很是担忧。虽然巨龙们很少过问凡间事物，但也从不会这么安静，至今没有任何一条巨龙回应过他的呼唤，就连他挚爱的配偶阿莱克斯塔萨也没有理会。他担心恶魔们已经对他的同伴们下了毒手，尽管他并不相信对方有这种实力，可眼下的局面让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这种最坏的可能性。他甚至有些怀念克拉苏斯，有他在身边，总有个能倾听他倾诉这些心事的人。说起克拉苏斯，那家伙也真是神秘莫测得很，居然能得到阿莱克斯塔萨的尊重。关于他的身份，卡雷斯特拉兹如今已经渐渐排除了各种推测。红龙女王对待他的态度与对待伴侣无异，可事情绝不会是那样的，除非……不，不会的。考雷斯特拉兹一边翱翔，一边否认了这种猜想，这也太天马行空了。但此时他想不到别的解释，他打算找阿莱克斯塔萨问个明白。考雷斯特拉兹倾斜身体，在空中转了个弯，飞向了那座对他来说再熟悉不过的云中山峰。然而跟以往不同，这里居然没有哨兵站岗，似乎也不是什么好兆头。卡雷斯特拉兹降落在高处的一个山洞口，那里是通向圣殿内室的主要入口之一。刚一着地，他就立即四下张望，想看看有没有其他同伴，但附近还是一片死寂。他将龙翼收起，继续迈步向前，突然撞上了某种看似无形却无法被任何感官感知到的力量。空气似乎也在他面前如同粘稠的蜜糖般凝结了起来。卡雷斯特拉兹打定主意，决定硬撞过去，就像撞穿对手的身体那样。渐渐的，他总算能移动了，但在他前进的同时，那堵墙也朝他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压得他喘不过气，视线仿佛也进入了水底世界。可他丝毫没有退缩，毫无征兆的，那障碍物居然真被他撞穿了。耳畔突然响起各种声响，由于没有任何遮挡，他随着惯性朝前跌倒，眼看头部就要撞在地上，幸好有一双巨大的爪子将他扶住。扶住他的是阿莱克斯塔萨最年长的配偶泰兰纳斯特拉兹，他将考雷斯特拉兹扶了起来，满是关切。在他身后的一条条通道中，有无数巨龙往来行走。最令考雷斯特拉兹意外的是，这里不仅有红龙，还有蓝、绿、青铜等各色龙类，看上去每条龙都神色匆匆，分外忙碌，像是在共同执行着什么任务。 你总算回来了，我们都很担心你，年轻人。阿莱克斯塔萨，他很好，考雷斯特拉兹。女王陛下说，只要你一回来，就立即找你。还有克拉苏斯，一起谈谈。但看来他没跟你一起回来， 他走不开。 那你岂不是？ 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能让我们感觉还在对方身旁。尽管这个办法称不上完美，但我们都已经尽了力。看这个鳞片。 很有趣。 泰兰，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其他军团的龙类怎么也来了？ 阿莱克斯塔萨说会亲自对你解释一切，我不愿违抗他的命令。 那好吧。 在泰兰的带领下，考雷斯特拉兹朝着红龙军团的巢穴深处走去。从其他飞龙身旁走过时，他不由自主地多看了几眼。绿龙们动作敏捷，犹如飞掠的暗影，令人目不暇接。 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都和伊瑟拉一样是闭着眼睛的，看起来像是在梦游。诺兹多姆领导的青铜龙军团乍看起来一动不动，可眨眼间就能移动到别处。蓝龙们姿态各异，移动身体的同时还能使用魔法，到处飞来飞去。卡雷斯特拉兹注视得越久，就越欣赏红龙稳健而可靠的性情。每当他们移动时，总是路径清晰，从一个位置冲向另一个位置，不仅能让他们看清行踪，还能感受到每次呼吸。当然，就公平而言，这群新来的其他龙类想必也跟他一样，眼中只有自己军团的长处。颜色各异的许多条巨龙全部被同时容纳在这里，考雷斯特拉兹突然想到，难道我的同族如今就只剩下这些了吗？若是把暗夜精灵和矮人这两个低等种族全都集结在这片山中，肯定会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龙类聚集在这里却还显得有些宽敞。考雷斯特拉兹又想起了燃烧军团那无穷无尽的恶魔大军，巨龙们真有力量跟他们对抗吗？但当他们走进下一间内室时，此前的忧虑立即烟消云散，红龙女王就在里面等着他。一见到他，考雷斯特拉兹立即觉得平静而安心。女王将目光投在他身上，考雷斯特拉兹立即找回了自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生命女王绝不会放任不管。 考雷斯特拉兹，我的爱人， 我的女王，我的生命， 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危。 我也担心你们，我发出的呼唤都没能得到回应，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突然沉默不语。 因为我们必须这么做，最重要的是要守住秘密。 秘密？什么秘密？ 克拉苏斯没跟你一起回来吗？ 他决定留下，并用一种法术确保我们在分开时彼此的身体不用忍受太大折磨。 我相信他能做到。 所有龙类都必须参加这个仪式。我的军团已经完成任务，其他军团应该也一样。 我最后一位配偶也到了，青铜龙军团已经赶到，虽然诺兹多姆没来，但有别的青铜龙带来了他的精华，也就是说，诺兹多姆将会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如今只有克拉苏斯一人缺席，不知影响大不大。 只有一条龙缺席，应该没有太大妨碍。 关于什么的仪式？ 恶魔们已经开启了时空通道，他们再次潮水般地涌向这个世界，战斗力也在与日俱增。 我们必须赶快采取行动才行。 我们已经行动起来了，奈萨里奥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个世界的生死存亡全都寄托在那上面。 什么办法？ 奈萨里奥会展示给你看的。 奈萨里奥点点头，闭上双眼，接着在他面前有光芒闪过，一股惊人的力量触碰着考雷斯特拉兹的魔法器官，似乎有上千条巨龙突然冲进内室。就在这时，一个平淡无奇的金色小圆盘浮现在半空中，盘旋在几条巨龙的视线下方。考雷斯特拉兹不知这圆盘究竟有什么玄妙之处，可他知道他绝对不像看起来那么普通。奈萨里奥睁开眼睛，脸上带着狂喜。考雷斯特拉兹看得出，奈萨里奥对自己的作品满意极了。奈萨里奥念动咒语，小圆盘发出耀眼的光芒，不再那么平淡无奇。此时此刻，考雷斯特拉兹能够清楚地感应到圆盘中暗藏的力量，同时也明白了连阿莱克斯塔萨也会把拯救世界的希望寄托在这个东西上的原因。 看清楚，这个小东西不仅能够击退恶魔，还能净化四方土地。看清楚，这就是巨龙之魂。